乌拉圭3月26日这运动主席鲁本·玛利亚·贝拉最近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和金日成同志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90周年。电文表示祝愿尊敬的金正恩同志在建设一个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